在每个无人喝彩不眠的夜晚，独自闪耀。 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。

艘船又怕浪费，拥抱也没知觉得偿所愿，爱的体面。住在这成人世界，忘记他对你说话，爱有时不绝对，奋不顾身到全身而退，谁只为感情一点余味，谁不是尝过细水长流，最后变卑微，看过那么多爱情段位，你还会不会笑他狼狈，回头发现只是不敢寂寞的面对，没有人陪我一个人睡，身到全身而退，谁只为感情一点余味，谁不是尝过细水长流，最后变卑微，看过那么多爱情转位，你还会不会笑他狼狈，回头发现只是不甘寂寞的面对，没有人我一个人睡，这副啤酒送给你做美。 亲吻，怎样才能不恨？

天， 很高兴呢在这边又跟大家见面了。这一次五月天最主要要跟大家分享的好消息就是 五月天演唱会呢即将开办了， 耶！ 一二三，牵着手，四五六，抬起头，七八九，我们四个到月球，让双脚去探空，让我们去感受那无忧的天空，那月色纯真的感受。 相逢，公子一脸。 黑猫都很好，我却睡不着，回头看都不重要，到底真的假不了，但说幸福是否太早，这责任太重要，我是否你的骄傲，要让你依靠，不让你烦恼，用胸膛去挡谁的刺刀，我让你依靠，这是男人肩膀的荣耀，要让你依靠，不让你懊恼，用胸膛去挡明天强好，做你男人的骄傲。回头看都不重要，到底真的假不了，但说幸福是否太早，这责任太重要，我是否你的骄傲，要让你依靠，不让你烦恼，用胸膛去挡谁的刺刀，我让你依靠，这是男人肩膀的荣耀，胸膛去挡谁的刺刀，我让你依靠，只是男人肩膀的荣耀，要让你依靠，不让你懊恼，这种疼可以任你苦恼，给你的不止拥抱，给你的不止拥抱。

你说什么？难道真的不能？让你爱我，爱我，哪怕只有一次，也就足够。等你爱我，爱我，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 这是一座不属于谁的城市，每天上演着悲欢离合的故事，繁华背后太多人已经迷失，于是我们都学会相互掩饰，总是怀念车塔落叶的日子，回忆都是带你冒险的故事，幸福的味道原来是那么真实，只是为什么就这样一天天消失，相爱所以固执，是对是错不再重要，是无谓的坚持，太多的是因为遗憾所以有价值，我们在乎什么，我们忘了什么，许多年后岁月抹去记忆中的样子，孤独时候被思念困在某一颗静止，默默坚守着不许承诺的方式，爱情是否依然是最初美好的样子。